要坚持整体协调、系统推进，向党和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据北京日报报道，北京高校党的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召开，市委常委、市委教育工委书记夏林茂出席。会议表彰了第八次北京市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先进普通高等学校及提名奖学校，清华大学等五所高校代表做了交流发言。夏林茂表示，北京高校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加强高校党建工作的重要论述，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扎实推进高校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要强化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抓好教师思政工作，把党建工作融入高校日常管理服务中，推动党建与事业发展深度融合。 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倒计时140天之际，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主题口号在首都博物馆揭晓。一起向未来这个口号如何评选出来？它包含了怎样的愿景？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一起向未来， 一起向未来。 当口号最终宣布时，全场高呼，气氛达到了顶点。简单五个字，力量无穷。北京冬奥组委文化活动部部长陈宁说，这种力量号召全世界不同肤色、不同种族、不同信仰的人在奥林匹克旗帜下携手前行，一起向未来。 之所以选择这个口号呢，是因为这个口号集中体现了奥林匹克的精神，一起体现了一种大家团结凝聚克服困难的一种方式和方法。 2020年5月，北京冬奥组委通过定向委托的方式，向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科院等机构启动了主题口号的征集创作工作。北京奥运城市促进会副会长蒋孝宇介绍说， 在出评的时候，一共有79组作品，所有的这个作品里边呢，他都做了一个认真的阐释和解读，还考虑到了国际化的应用，专业性强，规范性强，具有国际化的视野。 经过反复讨论推敲，团结、在一起、未来成为大家共识的高频词。 今年的三月份开始出评，评出了11组作品，冬奥组委再次再组织一些专家深化修改，最后提出了三组候选作品，最后又征求国际奥委会、国际残奥委会选出，确定了现在这一组口号。 奥运口号是一届奥运会的重要标志，也是一个表达自己冬奥会理念诉求的重要方式。北京冬奥会口号也是重要的奥运遗产之一。口号的确定凝聚了专家学者对奥林匹克运动的热爱和对美好世界的期盼。 它要符合奥林匹克的精神和核心价值观念，它要符合举办国家和举办城市的举办理念、愿景诉求，带有主办国和主办城市的一些文化特点，简洁明快，朗朗上口。 伴随着冬奥口号的揭晓，2022年冬奥会的脚步离我们越来越近。一起向未来，这是继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之后，中国再次发出的盛情邀约，以冰雪为媒，邀请世界共襄盛举，共沐奥林匹克之光。时间有双魔术手，它牵起过去，通达未来。从2015年7月31号申冬奥成功到现在，短短六年时间，双奥之城北京携手河北张家口，将一个个蓝图规划变为一幅幅现实画卷。冰丝带、首钢滑雪大跳台、国家雪车雪橇中心，一座座新建场馆拔地而起。水立方、首都体育馆、五棵松体育中心，一幢幢老场馆在改造中焕发生机。冰场里、雪道上，人们运动正酣，三亿人上冰雪的冬梦不再遥远。绿色、共享、开放、廉洁的办奥理念正在开花结果。从今天开始，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外语广播六大广播频率和听听 FM 新媒体矩阵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冬奥的脚步》，带您倾听2022年冬奥会的脚步声。

在17号召开的两区建设整装再出发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张劲松介绍说，一年来北京两区建设落地项目达到207项，完成3到5年期任务目标的82%。 两区建设一年来共出台两区支持和配套文件90个，推动34项全国首创性、首批性政策实施，落地49项全国本市首个或标志性项目，建成38个功能性、服务性平台。 随着两区建设方案的推进，北京正在多个领域创新实践。在此前举行的发布会上，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相关负责人刘辉介绍说， 对在京从事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关键材料等领域生产研发类规模以上企业认定高新技术企业时，满足从业一年以上且在中国境内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全部研究开发费用总额的比例不低于50%条件的，实行报备及批准。预计实施后将有上千家企业受惠。 医疗健康方面，目前本市首批10家研究型病房建设正在有序推进，将逐步推进研究型病房优质高效发展，建设1到2家具有国际一流水准的研究型医院。市卫健委副主任李昂介绍说， 我们要补足资源的短板，比如说中医药、儿科进行一个综合的布局。另外呢，我们要在今年的年底之前建设第二批的研究型病房，大概有10家单位。 市投资促进服务中心副主任李三中介绍说，目前北京已经建成两区招商引资项目库。 这也是我市首次建立全市统一的招商引资项目库系统。 下一步，本市将更加突出制度型开放、系统性改革和协同开放机制，积极争取建设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 中关村论坛新期待。备受关注的2021中关村论坛昨天举行描绘城市未来图景和未来产业专场新闻发布会。今年的25场平行论坛主要助力北京国家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外各方互通有无，携手发展。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今年中关村论坛将于本月24号至28号在北京举行，主题聚焦智慧、健康、碳中和。论坛将同时筹办25场平行论坛，助力北京国家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其中9月26号上午举行的全球数字化应用与转型论坛将畅谈数字经济的更大潜能。中关村数字经济产业联盟秘书处副主任赵帝介绍， 工业和信息化部、北京大学、招商银行、德勤中国等代表将交流研讨数字经济发展路径，畅谈数字经济发展体会。论坛将发布2021全国数字化应用与转型典型案例报告，挖掘数字化典型案例，分享先锋者经验。 9月25号上午举行的全球科技创新高端智库论坛是25场平行论坛中唯一的科技智库论坛，汇集了来自全球10个国家的顶级科学家和学者，包括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和3位中国工程院院士，来共同探讨开放科学领域的交流合作。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对外合作处处长李军凯介绍， 开放科学呢，最早是从图书、知识、资料的这种共享开展的，互联网其实是为开放科学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但是呢，也带来了一定的挑战，这就是知识产权的保护。今年的论坛呼吁大家共同来加强国际、国内的科技人文交流。 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0周年之际，9月26号下午将举行上合国家创新论坛，这也是中关村论坛首次举办有关上合国家的平行论坛。北京中关村创业大街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聂丽霞介绍，这个论坛旨在激发上合组织国家间的青年创新创业。 特别是对于 5G、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新的这种呢技术和新的业态领域，把中国的这些科技企业一些好的经验、做法、成果与上合组织国家共同的来分享。 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报道，由朝阳区政府和市政府外事办公室共同主办的2021北京 CBD 论坛昨天开幕。朝阳区政府与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完成签约仪式，并发布《北京 CBD 引领国际化白皮书》。据介绍，北京 CBD 论坛是朝阳区与上合组织国家首度建立联系的国际性对话平台之一。今后，朝阳区政府将与上合组织围绕经贸、文化等领域进一步深化合作。 朝阳区也将与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共同打造与国际投资经贸规则相衔接的开放体系，打造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 新华社消息，圆满完成神舟12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昨天乘坐任务飞机平安抵达北京。三名航天员抵京后将进入医学隔离期，进行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养。神舟1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于昨天下午1:30左右安全降落在东风着陆场预定区域，结束了3个月的太空驻留。航天员在轨执行了2次出舱任务，并开展了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和技术实验。 今年9月18号是我国第21个全民国防教育日。今天上午10点到10点23分，北京将在五环外组织防空警报示鸣。朝阳区人防办事前组织街乡、社区、学校等人员开展人防疏散演练训练，以强化全民国防意识和人防观念，营造全民参与人防建设的氛围。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整个人防空间当中呢，我们有密闭门，然后我们有这个滤毒通风装置，然后配电装备，还有下水系统，能够保证我们。 演练活动教官赵希介绍，人防疏散演练训练主要分为3项内容。 第一项呢，就是危楼的位置进行横渡绳梯和缓降器的操作。第二个呢，就是咱们人防工程内的一些设施具体是有什么用处。第三个呢，就是在室外遭遇到了空袭，应该如何利用现有的掩体和遮蔽物来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 如果说空袭在那个位置，我们的头要朝向那个位置，因为我们有环形的。 在教官讲解相应的动作要领之后，队员们分别开展了人防工程的辨识、防空警报识别、空袭来临时的疏散及掩蔽、空袭后的逃生救援、伤员的应急处理、简易担架制作方法和伤员转运等科目。参与演练的队员表示收获很大， 提高了我们的人防意识和人防技能，同时呢也提升了我们爱国主义情怀。 通过多科目的训练，使我进一步掌握了信号识别、逃生、隐蔽、防护的方法和技能。 朝阳区人防办副主任栾玲说， 前期呢我们已经组织了100多场的人防进校园的活动，以及呢60多场的社区居民的人防宣传活动。今天呢我们又组织了人防疏散的演练活动，就是要进一步增强防空防灾的意识和人防的这个观念，起到居安思危的作用，营造良好的人防国防的教育氛围。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从交管部门了解到，9月1号推出电子驾驶证以来，本市已有将近170万驾驶员通过交管12123 APP 完成了电子驾照申领。未来，交管部门将拓展电子驾驶证在客货运输、汽车租赁、保险购置等方面的使用范围，方便群众办事和驾车出行。 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昨天从市交通委了解到，2021年中秋假期为明天到下周二，市民探亲、出游等需求旺盛。今天是节前最后一个工作日，适逢周六尾号不限行，晚高峰时段道路拥堵情况将会比较突出。后天北京环球度假区正式开园，预计园区周边道路短时车流集中，请市民朋友提前安排出行。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北京证券交易所昨天发布文件，明确个人投资者准入门槛为开通交易权限前20个交易日日均证券资产50万元，同时具备2年以上证券投资经验。机构投资者准入不设置资金门槛，投资者即日起可以预约开通北京证券交易所交易权限。 第9届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昨天开启，将持续到11月。围绕悦享文化智慧生活主题，消费季将向市民推荐300多项文化活动。其中中秋假期将上线云享精彩文化生活节，国庆期间将推出798艺术区、11元游会等重点活动。 市交通委昨天发布消息，地铁2号线前门站和10号线西土城站将于近期进行换乘设施改造，采取封站停运措施。其中，西土城站明天起到明年1月11号封站，前门站自10月8号到12月4号封站。封站期间，车站停止人员进出， 各次列车通过不停车。 大兴机场昨天起推出过夜旅客提前过检服务，旅客可以在航班出发前一天晚上6点以后提前办理值机、行李托运及过检手续，进入候机区等候。 本市近期相继发生多起施工破坏地下管线事故，市城市管理委、市城管执法局立即启动应急机制，组织抢修调查情况，并对涉事单位予以立案调查。施工单位违法行为还将抄送市住房城乡建设委等单位，建议采取停标、逐出北京建筑市场等市场准入限制。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2级，良。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葛文杰、秦倩，播音员于飞、超峰，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京观象台的气温是 17.2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大部地区有阵雨，南风2-3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双减政策落地，学校开展延时托管服务。朝阳一小学要求家长缴纳相应费用是否合理？ 钱是以什么样的形式来收？政府要有这个指导才更合理一些。 丰台一小区内停车占道造成安全隐患，居民期待能够根治停车乱象。 消防车只进去一辆，其他的全堵在外边进不去。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当前北京正在开展义务教育阶段双减试点工作，秋季开学之后学校延迟放学时间，既为孩子留出作业时间，也满足了部分家长延时托管的诉求。不过近期朝阳区的吴先生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在自家孩子就读的小学低年级的延时托管班和兴趣班要求家长缴纳相应的费用，这种收费是否合理合规呢？来听新闻广播记者任晨光的报道。 吴先生家的孩子就读于朝阳区18里店地区的金地实验学校小学部，他反映自秋季开学以来，低年级从3:30到4:30的延时期为托管时间，4:30到5:30为兴趣班时间，目前这两个时段学校要收取部分费用。 开学得3:30放学，但是4:30又得接拉一个小时，这个是300的一个月，这是必交的。然后你要是想到5:30一个，你就得一个学期多交1000或者是1500，一个星期只有2次，其他时间你还得4:30。 记者致电了金地实验学校消防值班老师，介绍当前低年级3:30到4:30的托管按天计算，4:30以后的兴趣班则采取自愿的原则。 双减以后是4:30接孩子，应该是1天15。 再一个的话，课外兴趣班 喜欢呢你就报，这个不是强制的，一个学期是收1000块钱。 据了解，金地实验学校是一家民办小学，低年级部约有500多名学生。另一位低年级的家长张先生表示，他对延时产生的费用表示认同，但是对收费的细则和合规性希望有政策解读。 还是应该交的，有合理性。那你说这个问题就出在这个，或者说你这个钱是以什么样的形式来收？一方面政府要有这个指导才更合理一些。 对于家长们的疑虑，记者也拨打了朝阳区教委的热线电话。关于双减之后课后托管的收费政策，朝阳区教委的工作人员解释说，近期也有不少家长打电话反映类似的问题，还需要由相关科室进行一个统一的回复。 正常放学的话3:30，教委这边要求的话，托管服务的最晚要求到这个学校是5:30到。这种延时服务收费，也有人咨询是否合理，还是否有相关政策有相关标准，这边可以给您记录提交科室。 双减政策落地后，教师的工作时间延长是否需要付费？托管费用的来源和收费的执行标准又是什么？为此，我们也咨询了教育领域专家、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他表示，要从经费的来源出发来考虑问题。 就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要核算这个课后服务实际发生的成本是多少，第二就是要建立起合理的分摊比例，看政府要加大投入来保障教师的权利，他的加班费是多少，还要去听取家长的意见，

那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水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阵雨，南风二三级，预计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到地面弱高压的影响，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今天的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 好，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李瑞孙畅带您关注昨夜今晨重要新闻。接下来马上开始今日头条。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看山不是山，揭示世界幕后。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今日头条，重点关注。 今日头条，我们来关注一下防空警报示明。今天是9月18号，全民国防教育日。从1996年起，南京市每年结合1213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悼念日活动，举行全市防空警报示明活动。之后防空警报示明活动呢，陆续在全国的很多城市举行。那么今天上午10点起，北京市五环路以外区域也将示明防空警报。 近年来，北京市已经组织过9次较大规模的防空警报示明。第一次是在2008年5月19号，为悼念四川汶川大地震罹难者，在全市范围鸣响了防空警报。第二次是2014年举行的北京市人民防空演习时，在门头沟、房山、延庆三个区县组织了警报示明。第三次是2015年在全市10个区组织的。 那么2016年北京市委市政府决定，北京市每年都在全民国防教育日这一天组织防空警报示明，今年已经是连续第6年组织了。还要特别提到的是，去年4月4号按照国务院部署，为悼念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牺牲烈士和逝世同胞，北京在全市范围内也鸣响了防空警报。 今天的防空警报示明将会从早上10点开始到10点23分结束，共23分钟，按照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的顺序进行。每种警报鸣放时间3分钟，间隔7分钟，示明范围为本市五环路以外的区域。 那么为什么选择在全民国防教育日这一天进行防空警报示明？和平时期进行防空警报示明作用是什么？我们也请到了北京市人民防空办公室通信处一级主任科员李强来做一下介绍。 咱们人民防空警报的安装、维护管理和示明是依法进行的。依法组织防空警报示明是市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和北京市人民防空条例结合我市实际情况确定的。在全民国防教育日这一天鸣响防空警报，既可以检验防空警报系统的完好情况，又能对市民起到居安思危的警示教育作用，起到提高国防观念和防空防灾意识的作用。咱们进行防空警报示明，一是为了贯彻落实国家的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根据需要可以组织防空警报示明。二呢，是为了进一步增强广大市民的国防观念，强化防空防灾意识，提高自救互救能力。三呢，是为了检验防空警报系统的完好率，掌握警报信号的实际覆盖情况。 今天是9月份第三个星期六，就是全民国防教育日，正好呢也是918事变的纪念日，这就使得今天的防空警报示明活动更有教育意义了。 那这里我们要来了解一下警报鸣响啊。警报鸣响分为平时示明和战时示明。平时情况下听到防空警报示明的音响信号呢，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提高市民对防空警报信号的识别和认知度，使广大市民熟悉防空警报信号。 在这儿给您提个醒哈，居民朋友平时呢应该注意学习辨别防空警报信号，在示明的时候不需要采取任何特别的措施，也不要慌张，不要拥挤乱跑。在家的居民呢，继续保持正常的生活秩序，家长要看护好自己的孩子，避免 免孩子受到惊吓。那特别是家中的老弱病残者要加强看护，必要的时候您可以关上门窗，确保安全。 那么如果是在战争时期的情况下呢，市民听到防空警报，市民呢应该保持镇静，认真听辨一下发放的是哪种防空警报信号，然后迅速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那么我们普通市民应该如何识别防空警报信号呢？我们再来听一下李强的介绍。 咱们国家统一规定的城市人民防空警报音响信号呢，有预先警报信号、空袭警报信号和解除警报信号三种。预先警报信号呢，它是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为一个周期，时间是3分钟，它的特点是长间隔。那么空袭警报信号呢，它是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一个周期，时间为3分钟，它的特点是短间隔。解除警报信号呢，它是连续鸣放一长声，时间是3分钟，它的特点呢就是没有间隔。今天呢，咱们大家可以听到3种警报信号。从10点到10点03分，咱们是市民预先警报，然后间隔7分钟之后，10点10分到10点13分，咱们是市民空袭警报。7分钟后呢，10点20分到10点23分，咱们是鸣响解除警报。大家可以试着分辨一下咱们3种警报的信号格式。 也许大家会比较好奇啊，防空警报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发出来的呢？又是怎么样实现大面积覆盖的呢？我们给您做一个科普哈。日常市民警报是通过市控制中心、分控制中心发出指令的，由警报器接收。 当然了，也可以通过广播控制终端、电视控制终端发出，由收音机、电视机接收。那么有关部门呢，每年都会对全市的各警报器进行定期和经常性的维护检修测试，发现问题及时修复。那么未来的防空警报市民工作，北京市还有怎样的计划？我们继续来听李强的介绍。 咱们在未来的防空警报市民工作中呢，主要是还是认真落实防空警报市民制度，然后继续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和北京市人民防空条例的这样的一些内容。今后呢，会继续紧密结合全民国防教育日，组织防空警报市民工作。我们争取让它成为居民接受国防教育和提高防空防灾意识的常态化形式。 那我们今天也有一个互动话题，就是您觉得市民防空警报的意义是什么啊？网友齐格格说，深挖洞广积粮，和平年代也要做好战士的防御准备。 没错啊，我们的听友姗姗来迟他说啊，市民防空警报是让老百姓在岁月静好的和平年代里别忘了还要有防的意识，时不时的鸣放一下估计会有这个作用。不过老百姓估计有多一半的人都不知道自己居住地的避难所在哪儿，哎，这也很重要。所以啊，他觉得市民防空警报的前后可以跟上相关的各方面的宣传工作。 是，网友放大镜说，我也感觉啊，应该给居民不光是听市民防空警报，还应该了解一些防护避难知识，也可以做成动画或者是演习实况啊，这样能够让居民们印象更加深刻，免得万一出现情况的时候手足无措。 网友保家卫国他说，虽然我们有强大的军队，国家强大了，但我们每一个人也要有居安思危的意识，尽量多掌握一些避险的知识，对每个人来说都有好处。 还有一位网友，网名就叫一个军人，我建议他改名叫一位军人，因为我们对军人的崇敬哈，就是在心底由衷的发出的。他就说呢，建议啊，类似的活动应该多搞，要增强国防教育意识，这是对广大人民群众的一种爱护。 90年前，1931年的9月18号，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东北发动侵华战争，918事变爆发。那么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只有铭记历史，我们才能赢得未来。那接下来我们也来听一段我们对一位93岁抗战老兵的采访。 东城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从2019年起，陆续凝聚2000多名退役军人，组成148支首都老兵志愿服务队。参加过抗战争94岁的李国友老人，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宣讲员，也曾经是这支队伍中的一员。1944年6月，给地主干农活的李国友，在县大队彭学贤的召唤下，加入了新四军。 刚去的时候给一把大刀，后来时候呢，脚后的一个老头懂了，叫我呢背了，这是3个枪。但是就3颗子弹，后来之后你缴获军人的枪 慢慢的就壮大了，打日本人怎么样打，冲锋炮一出来，有石榴弹往上冲，冲到一起就找着我站，你给我一刀，我给你一刀。 1945年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胜利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国内， 高兴着呢，连老百姓都高兴， 就觉得那会儿是不是就可以回家了？ 不想回家，为什么不想回家呢？跟着党和毛主席，人家毛主席是革命的，为穷人服务的，老百姓过好日子， 实现了吗？ 基本上实现了，是吧？不达到小康水平吗？ 采访结束时，我发现老人在2003年70多岁时编辑成册的一本《战友通讯录》，于是我们又有了下面的对话。 这个通讯录留着要干嘛使？ 国家需要我们返回来打仗，开坦克呀。 70多了还上战场啊？ 我现在我还想呢，第三次世界大战要打起来怎么办？学着老兵腿脚要好的，还能参加革命，还能打呀。 京城视角说京城，新鲜时事新鲜听，京城京事。 好，进入京城京事。北京市发改委近日回复网民建议时表示，相关部门呢将会根据北京常住人口的变化情况，统筹考虑城市发展需要，择机适度扩大年度落户规模。 就在前几天，9月11号，有网民啊在人民网领导留言板以扩大积分落户规模为题，向北京市委书记蔡奇留言说，北京是具有人才竞争力的社会，吸引了广大学生和社会人才的聚集，但是随着工作年限增加，岁数的增加，家庭的建立，都在为北京做着贡献，但是孩子的成长面临上学和我们养家不能离开岗位，因此需要市政府真切地为我们考虑户籍。 据了解呢，北京市从积分落户政策开展以来，北京每年有6000人的落户规模，并且实行同分同落。截至目前，有 1.8 万多名申请人获得了落户资格，加上子女的连带落户，实际落户超过 2.8 万人。相关部门将会择机适度扩大年度落户规模，同时呢，积极研究提升长期在京稳定就业居住人员的公共服务保障水平。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个突发事件啊！昨天上午8:40左右，在北京石景山七星东街与鲁谷南路交叉路口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经初步调查，472路公交车司机罗某松，男，38岁，驾驶公交车与一名行人、一辆非机动车及两辆小客车发生碰撞，事故造成一人死亡、一人重伤、三人轻伤、三车损坏的悲剧。 接警之后，交管部门迅速开展处置，会同急救部门将伤者送医救治。经过检测，罗某松不涉酒不涉毒，目前事故正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 好，北京方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证券交易所昨天传来消息，北京证券交易所开市之后呢，个人投资者准入门槛为开通交易权限前20个交易日日均证券资金50万元，同时呢，具备2年以上证券投资经验，那么机构投资者准入不设置资金门槛。开市之后呢，投资者就可以预约开通北京证券交易所交易权限了。 此前呢，新三板精选层公司投资者门槛是100万，北交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投资者门槛从100万降到50万呢，主要出于以下两方面的考虑：一个是横向比较了相关的风险，再有就是降低投资者门槛可以增加板块的流动性，以便投资者更好地进行投资。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交通方面的消息。中秋假期啊，各大商圈及主要景点周边交通压力将会有所增加，尤其要说的是今天是节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又适逢周六，今天尾号不限行，所以晚高峰时段道路拥堵情况将特别的突出。那9月20号，北京环球度假区正式开园，预计呢园区周边道路也将会出现短时车流集中的情况。 中秋假期，全市的高速公路不实行免费通行政策，预计高速公路的日均交通量呢会在230万辆左右，比2019年同期小幅上升。其中部分高速还会出现前期出京、后期进京的潮汐车流现象。 那么预计9月18号、20号、21号、22号四个重点日，地面公交将合理调整运力配备，针对重点线路提前制定预案，及时采取增加运力、缩短运营间隔、周边场站囤驻机动运力等措施。轨道交通将增加车辆投放，开行大站快车，压缩站停时间等措施，有效地疏散大客流。 还是交通方面，地铁八号线剩余段将会在今年年底开通，昌平线南延段呢会在明年年底开通，届时地铁八号线会在前门站跟二号线实现换乘，昌平线南延呢会在西土城站跟十号线实现换乘。 那为了实现线路的换乘啊，既有的二号线前门站和十号线西土城站将在近期进行换乘设施的改造，增建换乘厅及换乘通道，并对车站的出入口、站厅、站台以及设备区进行改造。整体工程呢，涉及信号、通信、供电等诸多领域，而且呢，工程量大，工期比较长，到时候啊，需要对两站采取封站停运措施。 嗯，提醒您啊，地铁西土城站从明天到2022年1月11号封站，共计115天；地铁前门站从10月8号到12月4号封站，共计58天。在封站期间，车站停止人员进出，各次列车通过不停车，市交通部门和地铁公交企业会采取多项措施，做好运营保障工作。 嗯，还是交通方面，首发集团准备从今天上午8点起开放沙洋路北侧两座进出京新高速收费站的匝道通行。京新高速北京五环路至六环路段在2014年建成通车，但因为拆迁腾退难点问题，导致沙洋站 CD 匝道没有同期建成开放。沙洋路与昌平城区之间市民通行不得不采取绕行京藏高速辅路的方式来解决。 交通不畅给周边企业和居民近4万多人带来极大的不便，也给周边的路网带来了比较大的交通压力，特别是京藏高速的辅路啊。那么今天匝道建成通行，也就意味着京新高速与沙洋路连接的所有的路径全都畅通了，这会有效缓解周边居民绕路的问题，也缓解京藏高速及沙洋桥周边交通压力，给周边的居民出行带来便利。 嗯，我们再来关注来自北京市城管执法局的消息，显示呢，中秋国庆两节即将到来，全市城管执法部门要全力做好公园执法保障，依法查处踏青毁绿、攀折花枝、乱涂乱画等不文明游园行为，以及不分类投放生活垃圾等违法行为。据统计，今年以来，城管执法部门已查处各类不文明行为1840起。 中秋国庆期间呢，市区两级城管执法部门会重点保障北京环球影城主题公园、奥林匹克公园、故宫天坛动物园等旅游景区的环境秩序。各街乡镇属地综合执法队也会完善以游客高峰期的勤务保障和日常快速协查为主的入园执法模式，维护良好的游园环境。 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市家庭教育与家风建设工作推进会昨天召开。北京四个区新增家庭教育咨询服务中心，全市增加41所家校协同基地校。我们来听一下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我觉得我们家长在陪伴孩子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提醒。 会上，教育专家分享着对家庭教育的思考。2019年，朝阳区、顺义区试点建设家庭教育咨询服务中心，专家定期坐诊，一对一解答家长在家庭教育中的困惑和难题。全国陪伴成长公益项目办公室副主任陈刚举例说： 一个孩子，家长说这个孩子不遵守课堂纪律，拿同学的课本直接就走到教室的黑板前，就一直找不到原因。后来我说，你发一段孩子在家里学习的视频发给我。结果呢，发现孩子在看东西的时候跟别的孩子不一样。我说你带孩子去医院测一下视力，结果发现孩子是天生的弱视，他看不到。所以他就很奇怪，说为什么老师说的别人看得到，我看不到。所以他就会拿别人的东西。所以作为这种咨询来说的话呢，孩子的成长是综合的，包括生理的、心理的，包括家庭关系的各个方面。 朝阳区还开通了家庭教育电话热线，开通家教易社区微信公众号，在线提供家庭教育咨询。陈刚表示，家庭教育是学校教育的基础，希望通过咨询服务和培训课程，让更多家长知道自己还有很多不知道。 我们接触过的上小学一年级厌学，家长的能力很强，博士啊、硕士啊，那么往往就都是在学前阶段玩游戏的时候，孩子总是输，家长总是赢，总说你能做得更好，那么孩子自然就对于自己的信心就没有了，带来就是他在学习当中或者是说与同学的交往当中回避的这种心态。 会上，大兴区、昌平区、怀柔区、房山区新增家庭教育咨询服务中心，另外还新增41所北京市家校协同基地校。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会秘书长吴娟表示，将继续整合教育资源，线上线下相结合，为更多家庭提供服务。 通过家庭呢，推送符合孩子周龄的这种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在学校呢，也都建了家长学校，持续开展家庭教育的培训，在社区呢，开展了个性化的家庭教育的咨询服务啊，包括一些专业的讲座，形成家校社协同的这么一个育人机制，推动家庭教育的发展。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好，国内方面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昨天胜利凯旋的神舟十二号。昨天下午1:34，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执行飞行任务的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安全顺利出舱，身体状况良好，空间站阶段首次载人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今年6月17日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随后与天河核心舱对接形成组合体。三名航天员进驻核心舱，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驻留，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和技术实验。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为后续空间站建造运营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对此呢，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昨天也表达了对中国对发展航天技术的态度。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为人类和平利用太空贡献了中国智慧和力量。探索宇宙是全人类共同的事业，中国政府一贯致力于和平利用太空，始终按照和平利用、平等互利、共同发展原则，与有关国家广泛开展载人航天合作与交流。中国空间站已进入全面建造阶段，中国将继续加大国际合作与交流的深度与广度，使中国空间站成为造福全人类的太空实验室，为人类探索宇宙奥秘、和平利用外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积极贡献。 据报道，接替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的新太空出差三人组会在10月3日搭载神舟13号出发，而且呢，其中会有一名女航天员的身影。他们的旅程会更长，会达到6个月，也就是183天。 好，关注完了航天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说说疫情啊。来自福建省昨天的消息，截止到昨天的0点，福建全省一共排查出本省疫情发生地流出人员140865人，全都依法落实了集中隔离、居家隔离以及健康监测、核酸检测等健康管理措施。截止到目前，福建的这一轮疫情呢，已经蔓延到了莆田、厦门、漳州、泉州这4地。福建省外目前还没有接到相关关联病例的报告。 昨天，铁路12306 APP 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造相关功能已经正式上线运行了。新版本呢，字体更大，可以一键购票，增加了手机读屏功能，界面具有大字体、大图标、高对比度等特点。 相关用户呢，可以通过我的设置页面搜索功能获得爱心版的入口，我的温馨服务页面等3种方式进入爱心版界面。此外，如果您不想切换到爱心版，在普通版模式呢，用户也可以根据需求自行设置字体的大小和对比度。 据统计，目前在铁路12306网站注册的65周岁以上的用户呢，有2500万人。实施适老化以及无障碍功能改造，将会有效地解决老年人和障碍人士在网络购票当中遇到的实际问题，进一步提升购票体验。 好了，以上消息来自于人民日报、新华社、北京日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程强为您编辑的。 接下来进入一小段广告，然后是今天的国际视线，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尊敬的宾客您好，欢迎入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 地处长安街畔，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享受舒适体验就来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预订电话8501-55588。 加油宝贝，就吃西贝，西贝选用优质精良食材，还原健康营养好味道。 好吃！ 西贝儿童套餐，唤醒孩子对美食的所有想象和热爱。 加油，宝贝，就吃西贝！ 小微企业贷款就用小微易贷，速度快，额度高，利率低，申请放款都线上，多种模式任您选择。做小微易贷就找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容易的易哦。详询95580或各营业网点。 以上为广告时间。 看世界，听天下，尽在国际视线。 好，早晨的8:29，欢迎回来，这里是孙畅和李瑞为您带来的主播在线。我们进入到国际视线板块，先来说一说16号中国正式提出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 CPTPP 的书面信函，并就有关后续工作进行了沟通。那对此呢，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昨天做出了表态。 近一年前，中方表达了积极考虑加入 CPTPP 的意愿。一年来，中方根据 CPTPP 有关规定，与各成员进行了非正式接触，在对 CPTPP 协定条款进行了全面研究评估基础上，按照有关程序和步骤，中方已由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近日致信协定保存方新西兰贸易部长奥康纳，正式提出申请加入CPTPP。 我们认为，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达成的基础上，中方加入 CPTPP 有利于推动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也有利于促进全球疫后经济复苏、贸易发展和投资增长。下一步，中方将按照 CPTPP 有关程序与各成员进行必要磋商。 CPTPP 前身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原本由美国的奥巴马政府发起，前美国总统特朗普2017年1月份宣布退出，随后呢，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智利、新西兰、新加坡、文莱、马来西亚、越南、墨西哥和秘鲁11个国家2018年3月份签署瘦身版的协定，2017年12月30号生效。协定覆盖 4.98 亿人口，成员国国内生产总值之和占全球经济总量大约 13%。 国际时间，我们再来说说澳美双部长会昨天发表联合声明，在一系列涉华问题上对中国进行了无端指责，错误言论频出。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例行记者会上指出，美国和澳大利亚沆瀣一气，为了一己地缘政治私利蓄意抹黑中方，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 事实证明，中国不仅是亚太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发动机，也是地区和平稳定的坚定维护者。中国的发展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是地区繁荣发展的福音。中方一贯认为，任何国家间的合作都应顺应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有助于增进各国互信与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利益。美澳应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尊重地区国家共同心愿，摒弃陈旧过时的冷战零和思维和狭隘的地缘政治观念，正确看待中国的发展，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停止在亚太地区兴风作浪。 而针对欧盟发布印太战略，表示将与台湾加强经济方面的关系，将向印太地区派遣舰船一事，赵立坚做出了中方回应。 中国台湾地区参与经济合作，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与中国台湾地区商签具有主权意涵和官方性质的协议。在这个问题上，中方的立场是明确和坚定的。关于域外国家向亚太地区派遣舰船，中方希望域外国家尊重地区国家维护和平稳定、促进发展合作的意愿，不要采取使局势复杂化的行动。 国际视线目光再转向到南美的巴西，中国驻巴西里约热内卢总领馆当地时间9月17号就一男子向总领馆投掷爆炸物一事进行了回应，表示上述暴力事件性质恶劣，中方对此表示严厉谴责。中国驻巴西使领馆正就此同巴方有关部门保持密切沟通，要求巴方立即开展全面调查，捉拿严惩犯法犯罪分子，并且采取切实措施来杜绝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 事件发生在当晚的9:48，监控录像显示，一名戴帽子和口罩的黑衣男子从衣袋当中取出了爆炸物，停留了约10秒之后，掷向中国驻里约总领馆大门，随即逃走。里约警方防暴队接到报案之后，当天晚上前往现场搜集爆炸物的残留物，并随即开始搜捕嫌疑人。事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领馆建筑部分受损。 好，国际事件目光我们再转回到亚洲，来关注一下日本方面。日本执政党自由民主党总裁选战昨天拉开序幕， 自民党代理干事长野田圣子16号宣布参选，将与行政改革担当大臣河野太郎、前务外务大臣岸田文雄、前总务大臣高市早苗来争夺党首之位。 随着野田圣子宣布参选，那这次自民党党首选战呢，就变成了四人对决。据报道，这是自民党历史上首次有超过一名女性候选人竞选党首，而一旦野田圣子胜出，日本将极有可能出现一位女首相。 我们来介绍一下野田圣子，今年61岁，1993年首次当选日本国会众议员，迄今九次当选，从政经验可谓丰富。他37岁出任邮政大臣，当时成为二战后日本内阁最年轻大臣，后历任消费者行政担当大臣、总务大臣、自民党总务会长。去年9月，菅义伟内阁上台后，他出任自民党代理干事长。 以上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是由程强为您编辑的。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旅游文化资讯。 儿子闺女，系好安全带，出发了。 出发。 前方在道路尽头右转。 爸爸开快点，要变灯了。 不要听哥哥的，先让行人过。 哟，差点忘了。 您好，我是北京交警孟坤玉，再次提醒您，行经人行横道时应提前减速观察，有行人正在经过人行横道，应该停车让行，礼让行人。 以前妈妈送我的时候，刚过了一半斑马线就有车抢着走，特别吓人。 又要到斑马线了，爸爸开慢点，礼让行人。 一脚刹车刹住隐患，一条斑马线礼让才安全。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哎，汽车有着弯，哎，看车，看车，看车，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十秒八秒的。 来，直接给走，绿灯，注意安全。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这个车停了，朝向本该去哪？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主播在线旅游资讯。 好，早晨的8:37，欢迎回来，这里是孙畅和李瑞为您带来的主播在线。我们进入到旅游资讯啊，先来说说中秋国庆假期临近，各地严格落实疫情防控要求，以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组织开展丰富的文化和旅游活动。那么昨天啊，文化和旅游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在会上透露，双节期间全国将有超过10000家 A 级旅游景区正常开放，约占 A 级旅游景区总数的80%。 为了确保旅游景区安全有序开放，文旅部指导 A 级旅游景区合理控制游客的接待上限，严格落实门票预约制度，做到游客信息可查询、可追踪，敦促旅游景区要严格落实扫码登记、测量体温等等要求，引导游客执行好一米线、规范佩戴口罩等防控措施，加强客流引导，防止游客瞬时聚集。 那旅游方面，我们回到北京啊，来关注一下金秋时节梨果飘香。2021北京花果蜜乐享季昨天在大兴区庞各庄镇梨花村万亩梨园拉开帷幕，北京市精品梨大赛同时也公布了评选结果。我们来听一下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梨是北京本地鲜果类果品的主要品种之一，在北京市有着悠久的栽培历史，全市种植面积达到8.8万亩。在这次大赛中，门头沟、房山、平谷、大兴、密云、顺义和昌平七个区推荐白梨、沙梨、秋子梨三大系统17个品种共69份时令梨参赛，其中既有富有北京记忆、北京韵味的京白梨、金瓣黄鸭梨等老北京水果、京字号果品，也有近年来广受欢迎的红香酥、新梨七号等新品种。玉露香梨、金瓣黄鸭梨、京白梨、圆黄梨等品种荣获特等奖，获奖果品名单将在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网站公布，市民可以到相关果园采摘品尝。 这次2021北京花果蜜乐享季活动贯穿全年，包含北京精品梨大赛、北京新优花卉品种展示推介会、北京花果蜜文化遗产展示推介、北京花果蜜乐享季主题日四个主题系列活动。在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市民可以在世界花卉大观园欣赏秋季花卉，了解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范围的金花、金果、金蜜等优质林产品。 主播在线，文化娱乐资讯。 好，进入文娱资讯，我们首先来说北京冬奥会。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倒计时140天之际，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主题口号昨天在首都博物馆揭晓。一起向未来这个口号如何评选出来的？它包含了怎样的愿景呢？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汪静清的报道。 一起向未来， 当口号最终宣布时，全场高呼，气氛达到了顶点。简单五个字，力量无穷。北京冬奥组委文化活动部部长陈宁说，这种力量号召全世界不同肤色、不同种族、不同信仰的人，在奥林匹克旗帜下携手前行，一起向未来。 之所以选择这个口号呢，是因为这个口号集中体现了奥林匹克的精神，一起体现了一种大家团结凝聚克服困难的一种方式和方法。 2020年5月，北京冬奥组委通过定向委托的方式，向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科院等机构启动了主题口号的征集创作工作。北京奥运城市促进会副会长蒋孝宇介绍说， 在出评的时候一共有79组作品，所有的这个作品里边呢，他都做了一个认真的阐释和解读，还考虑到了国际化的应用，专业性强，规范性强，具有国际化的视野。 经过反复讨论推敲，团结、在一起、未来成为大家共识的高频词。 今年的3月份开始出评，评出了11组作品，冬奥组委再次再组织一些专家深化修改，最后提出了3组候选作品，最后又征求国际奥委会、国际残奥委会选出，确定了现在这一组口号。 奥运口号是一届奥运会的重要标志，也是一个表达自己冬奥会理念诉求的重要方式。北京冬奥会口号也是重要的奥运遗产之一。口号的确定凝聚了专家学者对奥林匹克运动的热爱和对美好世界的期盼。 第一个方面，它要符合奥林匹克的精神和核心价值观念，它要符合举办国家和举办城市的举办理念、愿景诉求，带有主办国和主办城市的一些文化特点，简洁明快，朗朗上口。 好，关注完了冬奥会的主题口号之后啊，我们再来说说北京国际设计周。以品牌力量为主题的2021北京国际设计周将于9月23号到10月7号举办。设计周组委会昨天召开发布会介绍说，设计周开幕活动上将发布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海报，主题展览将展示国家形象艺术设计成果。 设计周各项活动当中的主题展览、理念践行、守正创新、国家形象艺术设计成果邀请展将会于10月1号到10月25号在中华世纪坛艺术馆举办。展览呢会展示18大以来在国家重大庆典活动、国家功勋荣誉表彰体系和国家重要主场外交活动当中国家形象设计方面的成果。 那北京设计博览会啊，将分两期在全国农业展览馆举行。第一期就是9月18号今天到21号，设立 IP 浪潮、传统文化创新、生活美学、城市之间等主题展区。第二期呢，将于9月24号到27号举行，举办特邀平行展设计中国北京。 设计之旅从9月22号持续到10月7号将会组织创意街区、创新园区、产业基地、设计机构、互动体验等一系列的活动。此外呢，设计周期间还要推出北京设计论坛、时尚北京、城市品牌主题展览与论坛、北京国际品牌周等等内容。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明星片酬疯涨，成为近年来娱乐圈久攻不下的难题。那么对明星天价片酬实施管控也成为了公众的强烈愿望。前天晚间，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官方微信发文表示，要加强电视剧行业管理， 管理共有四项，其中前两项直接关乎到演员片酬。 管理规定是先审片酬再审内容，要先检查提交的演员成本配置比例和主要演员片酬合同等材料是否齐全，审核其片酬比例是否符合管理规定，不符合的不进入内容审查阶段。 那么针对个别节目出现的艺人娘炮妆容、恶搞西游记等经典名著、歪曲丑化中国神话人物等突出问题，北京市广电局责令相关平台彻底删除违规内容，约谈总编辑及节目主创人员，要求相关平台举一反三，全面整改，严格履行节目三审制，引导节目观众树立正确的审美观。 好，文娱资讯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位人物。其实他已经很有名了，而且播这条新闻的时候，直播间两位主持人也不知道是用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哈，是保护他还是希望他更好。福布斯中国每年会发布一次 U30 榜单，就是寻找那些年龄在30岁以下在业内崭露头角的这些人物。昨天呢，福布斯中国发布一个重要的评选结果，2021年度 U30 榜单。那在这份充满荣耀的名单当中，14岁的跳水运动员全红婵成功的入选了。 我们先来看一下上榜者呢，是来自各行各业呀，有体育领域的，有互联网、教育、科技、电商等等领域。他们呢，或是优秀的创业者，也可能是公司关键岗位的引领者，或者是某项科技发明的创造者。上榜者当中，年龄最小的为14岁，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体育领域的我国的东京奥运会跳水冠军全红婵。 全红婵在东京奥运会女子单人十米台的决赛当中，五个动作拿下三个满分，碾压级的优势是以历史最高分夺冠了。在正在进行的全运会赛场上，她又收获两块奖牌，分别是团体和单项的十米台。值得一提的就是全红婵出现在全运会开幕式的现场，作为广东队的护旗手，这两天网络上也全都是她的消息。 那么毫无疑问，全红婵已经成为了一个社会现象，从默默无闻瞬间到全民皆知，这么小的年龄14岁哈，做没做好被众星捧月的准备，做没做好被所有媒体舆论关注的这样一个热度啊。因此呢，无论说是省队还是国家队，包括我们的公众，都要更加重视对于这位小将全红婵的舆论保护。 是啊，他为我们国家争得荣誉，当然是很让人自豪啊！希望他越来越好。但是作为一个运动员来讲，前方的道路很长很长，他要克服的困难特别多。过早的给他这么大的关注，不知道他今后会以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未来的那些挑战和困难。当然，我们是希望他能够继续加油，戒骄戒躁。 对，好，那时间来到了早晨的8:46。以上资讯呢，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新京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钱冰冰为您编辑的。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插播一下国家卫健委刚刚公布的疫情数据啊。昨天，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46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15例，境内呢含2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 那新增的本土病例有31例，都在福建，其中莆田21例，厦门8例，漳州市2例，含6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的病例，没有新增死亡和疑似病例。 目前的疫情还是聚焦在福建哈， 是 昨天新增的本土病例全都在福建，有31例。好，那么接下来呢，进入到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位政协委员宣讲百年精神，叙说百年故事专栏。 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位政协委员宣讲百年精神，叙说百年故事。 我是北京市政协委员赵长山，今天为大家讲述吉鸿昌写给妻子绝笔信背后的故事。吉鸿昌1895年出生于河南省扶沟县，18岁加入冯玉祥的队伍，开始戎马生涯。他有胆有谋，作战勇敢，在北伐战争中，其所率部队被称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的铁军。1930年，冯玉祥的西北军战败后，被迫接受蒋介石改编，吉鸿昌任第22路军总指挥兼第30师师长。 1931年，国民党向中央苏区发动反革命围剿，蒋介石令吉鸿昌进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不愿打内战的吉鸿昌化妆进入苏区，亲眼见到了百姓幸福的生活，茅塞顿开，准备率部起义。投错了门路，就拔出腿来。不料蒋介石得到密报，解除了他的兵权，强行命令他出国考察。在欧美期间，吉鸿昌多次发表抗日演说，号召海外侨胞用热血拥护祖国。淞沪抗战爆发后，吉鸿昌秘密回国，并与党组织取得联系，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1932年秋，37岁的吉鸿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1913年入冯玉祥部当兵，到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年的苦索与经历，不仅没有熄灭他的救国热情，反而化作星柴，将他锻造成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完成了从一位旧军人到一名共产党员的转变，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道路。根据党的指示，吉鸿昌前赴山东联络冯玉祥，出山组织武装抗日，又变卖家产60000多元购置枪弹。1933年5月，他与冯玉祥、方振武在张家口建立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亲率主力北征抗日，先后收复了包括塞外重镇多伦在内的察东四县，对全国抗日力量产生极大鼓舞。然而此时蒋介石却派重兵进攻同盟军，同盟军终因腹背受敌，寡不敌众而失败。1934年，吉鸿昌潜回天津，在党的领导下联络各抗日人士，成立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任党组领导成员，并领导创办了抗日刊物《民族战旗》。吉鸿昌用自己的钱购置印刷工具，并在自家设立了秘密印刷厂，他的家成了党在天津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主要联络站，被大家称为红楼。他的夫人胡红霞变卖财产衣物，为抗日前线筹集军火。1934年11月9日，吉鸿昌在天津法租界被捕。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威逼利诱，他大义凛然地说：“我是共产党员，由于党的教育，我摆脱了旧军阀的生活，转到工农劳苦大众的阵营里头来。我能够加入革命的队伍，能够成为共产党的一员，能够为我们党的主义，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这正是我毕生的最大光荣。”蒋介石对坚持抗日的吉鸿昌恨之入骨，下达了立时处决的命令。临行前，吉鸿昌给妻子胡红霞写了最后一封信：“红霞五七见，夫今死矣，是为时代而牺牲。人终有死，我死您也不必过伤悲，因还有儿女得您照应。家中余产不可分给别人，留作教养子女干等用。我彼足矣，小儿还是在天津托玉先生照料上学，已成有用之才也。 家中继母已托二三四弟照应，孝敬您不必回家可也。11月24日，吉鸿昌从容走向刑场，以树枝作笔，以大地为纸，写下了浩然正气的旧义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休。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然后在刑场上慷慨陈词：我为抗日而死，不能跪下挨枪，我死了也不能倒下，给我拿个椅子来，我得坐着死。椅子搬过来后，吉鸿昌面对枪口坐下，厉声说道：共产党员要死得光明正大，绝不能在背后挨枪。我要亲眼看着蒋介石的子弹是怎样打死我的。当刽子手在吉鸿昌面前举起枪时，他凛然高呼：抗日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英勇就义，时年39岁。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里呢，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跟您说声再见了。节目编辑程强、钱冰冰，主持人孙畅、李瑞，感谢各位的收听。 想要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主播在线，关注更多的新闻，还可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稍后是由刘佳为您带来的整点快报，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明天早晨我们与您不见不散，明天再会。 明天再会。 热血鲜请民族魂，科学追逐中国梦，初心拯救苍生苦，使命铸就伟大 愿梦。